也正是因为这位仁兄的一撞，饱经沧桑的于大猷大侠才得以接替此位，光荣退休。三个月后，弹劾陕西总督陈其学巡抚代裁，陈其学代裁罢官。如果你觉得他已经很有胆儿、很敢谈的话，但我建议啊，你还是接着往下听，因为他还曾经弹劾以下这些人，这个排名啊，不分先后啊。英国公张龙，山西总兵董一奎，浙江总兵刘显，锦衣卫都督李龙等等。所谓英国公啊，就是跟随永乐皇帝朱棣打天下那位张玉的后代，最高公爵，世袭罔替。山西总兵和浙江总兵都是省军区司令员，而李龙都督是特务头子。弹劾结果，以上官员中除英国公张龙外，全部罢官。总言之，在欧阳一静不到十年的弹劾生涯中，倒在他脚下的三品以上部级文武官员合计超过20人，并副侯爵一人，伯爵2人。当我看到这份成绩单时，总会不禁感叹呐、啊：“哎，原来骂人也是有天赋的。”骂神出马，自然不同凡响。欧阳一静实在是彪悍的紧呐、啊，不但弹劾高拱，还捎带了杨博，并大大夸赞了高拱的奸恶水平，说他比历史上的著名奸臣蔡京同志还要奸。在弹章的最后，他还体现了有难同当的高尚品质。胡英家弹劾的事情，我事先就知道了，你们要处罚胡英家，就先处罚我吧。这种江湖义气实在颇有几分黑社会的神韵。这回啊，高拱扛不住了，可还没等他开始反击呀、啊，另一个人却蹦了出来，此人就是他的学生齐康。齐康也是御史啊，但老师吃了亏，同行也就顾不上了，他立马站出来，先骂欧阳一静，再骂徐阶。但是事实证明啊，骂架和打架的道理大致相同，人多打人少才能打赢。齐御史刚出头，就被欧阳一静方面的口水彻底淹没，而徐阶兄也不甘示弱，趁你病要你命，还找来了几个六部官员，大家一起去踩高拱啊！这下再也扛不住。隆庆元年，屁股还没坐热的高学士主动提出辞职回家，一个月后，他的同乡好友郭璞也退了休。徐阶，算你狠，咱们走着瞧。就这样，徐阶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这也只能怪高拱兄不自量力。徐首府久经考验，当年孤身一人，尚且敢跟严嵩对干，如今天下在握，皇帝都不好使，何况高学士？内阁里你排老几？高拱走了，最伤心的人是皇帝，但他也无能为力，因为他说了不算。此时的徐阶已经比皇帝还皇帝，隆庆被他抓在手里，动弹不得。皇帝说：“中秋节到了，咱们摆个宴席，庆祝一下。”徐阶说：“铺张浪费，你就不要办了。”皇帝说：“那好，我听你的。”不久之后，皇帝又说：“我这么多年呢、啊，一直待在北京，想出去。”转转。徐阶真是个直爽人，说了一大堆话，概括起来两个字：不行。隆庆终于出离愤怒，我爹还不敢这么管我呢，你凭什么？一气之下，他毅然收拾行李，还是去了。虽然这次英雄的举动为他赢得了一次自助游的机会，但长此以往，怎么得了？高拱又走了，身边连个出主意的人都没有。就在皇帝大人苦苦思索对策的时候，一件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徐阶致仕，他放弃了首辅的位置，打好包裹，准备 回松江老家。这在当年算是一件奇闻呢、啊。要知道，以徐首府的地位和威望，想干多久就干多久，想灭谁就灭谁，完全是天下无敌的状态。所谓金盆洗手、急流勇退，那只是个遥远的童话。然而，童话确实成为了现实，而原因也十分简单：疲惫以及欣慰。隆庆二年，徐阶66岁，暂住北京，即将退休。48年前，他18岁，家住松江府华亭县，在那里，他遇见了一个叫聂豹的七品知县，听从了他的教诲：“我将这良知之学传授于你。”45年前，他21岁，来到北京考中了进士，在大明门前，他见到了首辅杨廷和，听到了他高声的预言：“此子之功名，必不在我辈之下。”38年前，他28岁，面对首辅张聪的怒吼，他从容不迫地这样回答：“我从未曾依附于你。”然后他前途尽毁，家破人亡，被发配蛮荒之地。在那里，他第一次见识了这个世界的黑暗与残忍。20年前，他46岁，看着自己的老师夏言被人杀死，不发一言，因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个世界的规则。报仇雪恨也好，伸张正义也罢，冲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4年前，他62岁，经过11年的忍耐与经营，他除掉了严嵩，杀死了他的儿子，成为了一个功于心计、城府深不可测的政治家，世间的一切都在他掌控之中。现在，一切又回到了起点。当年的青年才俊，现在的老年首辅；当年的热血激情，现在的老道深沉。从黑发到白发，从幼稚到成熟，一切都变了，唯一不变的是志向。徐阶这一辈子被人整过，也整过人，干过好事，也干过坏事，但无论何时何地，他始终没有背弃自己当年的誓言。在他几十年的从政生涯中，许多正直的官员得以任用，无数普通百姓的生活得以保障，高拱与张居正的伟大新政由他而起，我想这已经足够了。在为国效力的同时，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斗争事业。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在第一线勤勤恳恳的斗，奋发图强的斗，干了一辈子斗争工作，也该歇歇了。虽然皇帝陛下第一时间就批了他的治世申请，且唯恐他反悔，当即公布天下，发退休金让他走人，明显有点不够意思。但徐阶却并不在意，因为他已欣慰地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那个报国救民的理想将由一个更为优秀的人去实现。张居正，我相信你会比我做得更好啊。除了张居正外，对另一个人的提拔与关照也让他倍感安心。他认为啊，这个人将成为张居正的得力帮手。这个走运的人就是我们的老相识海瑞先生。自打从牢里放出来，那可真叫一发不可收拾。先是官复原职，很快呢就升了官，当了大理寺丞。政务品呢、啊、专管审案，也算发挥特长。不久之后，这位当年的小教育竟然当上了督察院迁都御史，正四品呢、啊、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高级官员。海瑞能够飞黄腾达全靠徐阶，在徐首府看来，海瑞是个靠得住的清官，是应该重用的，临退休前把他提拔起来，将来还有个指望。然而事实证明，这正是他人生中的第二次错误任命。很快呀、啊、一次致命的打击就将向他袭来。 但此时的徐阶依然是幸福的，他看着自己亲手创造的一切，微笑着离开了这里，离开了这个带给他痛苦、仇恨、喜悦和宽慰的地方。隆庆二年11月，徐阶回到了松江府华亭县，他又看到了熟悉的风景和他离弃多年的家。40多年前，他从这里出发前往北京，一切就此开始，而现在是结束的时候了。他推开了家中的那扇门，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哦，我回家了，终于回家了。 世界上的事情啊，实在是说不准的。短短两年，高拱和郭璞走了，徐阶呢也走了，原本甩尾巴的张居正呢一下子排到了第三。当然呢，这只是看上去很美，因为甩尾巴的依旧是他。所谓老实人不吃亏，这个李春芳现在也有了充分的心得呀。像他这样的好好先生，从来不争不闹，居然也成了首辅，而陈以勤则当上了次辅。这两位老好人脾气不大，才能不高，以一团和气为指导思想，整天就忙着和稀泥劝架，从不惹事儿。看起来啊，和平终于来临了，不过终究只是看起来而已。很快啊，一场新的狂风巨浪就将掀起，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一个极为神秘的人物。隆庆三年，赋闲在家的徐阶啊，突然接到了仆人的通告，说有人来拜会他。作为朝廷前任首辅，地方上那些小芝麻官自然要经常上门拜码头。为省事起见呢，但凡遇到这种情况，仆人会直接打发他们走人。但这一次啊，是个例外。仆人告诉他，来访的这位虽不是官，却比官还牛，口口声声说有紧急机密的事情要找徐阶，且口气极大，极其嚣张。于是徐阶也好奇了，他把这个人呢叫了进来。这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自称姓邵，别号大侠，没有官职，没有身份。然而他进来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就让久经沙场的徐阶目瞪口呆。他说的这句话是，我能帮助你再当上首辅，你愿意吗？等徐阶确定自己的耳朵没有问题后，便大笑了起来。他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笑。在他40多年的执政生涯中，遇到过无数怪事儿怪人，但眼前此情此景实在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我在内阁混了10几年呢，九死一生才当上首辅，天下到处都是我的门生亲信，皇帝都要扶我官。你既无官职，也无名望，也就算个二溜子，竟然要扶持我当首辅。 差点笑岔气的徐阶挥了挥手，让人把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赶了出去。在他看来啊，这是退休生活中一次有趣的娱乐插曲。但他并没有注意到，在他放声大笑之时，这位邵大侠并没有丝毫惊慌与尴尬，在他的眼中只有两种情绪的闪动，失望以及仇恨。于是他被赶出了徐家之后，他立刻调转了方向，前往另一个地方，河南。在那里啊，他将会见第二个人，并兑现自己的诺言。10几天后，高拱在自己的家中见到了这位邵大侠，也听到了他的承诺。但与徐阶不同的是，他相信了眼前这位神秘访客，而一个传奇也就此开始。我最早啊，是从一些杂谈笔记中看到这一记载的，当时只是一笑了之。从古至今，像邵大侠这样的政治骗子呢，一向不缺， 拿着几份文件，村长就敢任部长的也不在少数。一个无权无势的无名小卒，怎么可能把高拱扶上首府的宝座？打死我也不信。然而打不死，所以我信了。因为在后来的查阅中啊，我发现有很多可信度很高的史料也记载了这件事，而种种蛛丝马迹同时证明，这位邵大侠虽然是个骗子，却是骗子中的极品。邵大侠真名不详，还有的说呢他叫邵芳，反具体情况不详啊。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一个混混。这位仁兄自小就不读书，喜欢混社会。一般说来啊，年轻人混到20多岁就该去找工作娶老婆了，但他却是个例外。对他而言呢，混混已经成为了一种事业，从南混到北，从东混到西，最后混到了京城。正是在京城啊，他圆满完成了转型，成功地由一个小混混变成了巨混混。因为在这里呢，他认识了一个人，这个人虽不起眼，品级不高，也不是内阁成员、六部部长，却有着不亚于内阁首辅的权势。他的名字叫做陈洪，时任御用监掌事太监。前面曾经说过，在太监的部门中啊，司礼监权力最大，因为他们负责批红，任何命令没有他们打勾都不能算数。而这位陈洪兄虽也干过司礼监，此时却只是个管日用品的御用监。但事实上，这位陈兄是当年最牛的太监之一。究其原因呢，那还要感激嘉靖同志。因为嘉靖不信任太监，加上当时的内阁过于强悍，都是夏衍、严嵩、徐阶之流老奸巨猾的人物，所以司礼监的诸位仁兄早就被废了武功，又练不成葵花宝典，每天除了在公文上打勾外，屁都不敢放一个。于是御用监脱颖而出了。你再威风再嚣张，吃喝拉撒总得有人管吧，日常用品总得有人送吧。哎，这就是关系，这就是机会。所以不起眼的陈洪却有着极为惊人的能量。但太监是不能自己随意出宫的，有钱没处花，有劲儿没处使。于是邵大侠就成为了陈太监的联络员，而高拱就是陈洪的第一个同盟者。绝顶聪明的徐阶赶走了高拱，安插了张居正。在他看来啊，高拱已经永无天日，事情已经万无一失，却没有想到还是留下了这唯一的破绽。隆庆3年12月，经过无数数不清道不明的内幕交易与协商，高拱又回来了。此时距他离去仅仅过了1年，得意了，翻身了。凭借着一个太监的帮助，高拱以10倍于胡汉三的精神状态回到了京城。在他看来啊，天下已尽在掌握。但他万万想不到的是，3年后他将沿原路返回老家，而赶他回家的是另一个太监。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2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

绝不打折扣。于是短短几个月中，20多名言官不是撤职就是调任，反正当年只要朝高先生吐过口水的基本都被罚了款。这些小鱼小虾都在其次，高先生最惦记的还是欧阳一静。为了对付这位传说中的骂神，高拱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但正当他要下手的时候，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传来，欧阳兄主动辞职了。骂神不愧为骂神呢，骂人厉害，闪人也快，见识不妙，立刻就溜号了。但不知是不是骂人太多，过于缺德，或是高老师玩的什么把戏，这位兄弟在回家的路上竟然不明不白的死了。对他而言呢，没有死在骂人的岗位工作上，实在是一种遗憾。现在只剩下胡英家了，欧阳一静好歹还是个帮凶，胡先生可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那是怎么也跑不掉的。但让高拱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还是没能整治这位仁兄。因为胡英家的避祸方法更有创意，他直接就死掉了。在得到高拱上台的消息后，胡英家由于心理压力过大，几天后就不幸死亡了。对一个死了的人还能怎么整治呢？也就这样吧。言官们完蛋了，高拱快刀斩乱麻，准备对付下一个对手。和那些只会骂人的家伙比起来，这个敌人才是真正的威胁。高拱王者归来之时，在欣喜之余，他也惊奇地发现自己只能排在第五了，而多出来的那个第四内阁学士就是赵贞吉。说起这位赵兄啊，也算老面孔，之前他曾多次出场骂过严嵩，支持过王学，时任礼部尚书，现在入阁，可谓功德圆满了。但自打这位名声显赫的尚书大人来后，内阁的其他四位同志就没过上一天舒坦日子，因为赵兄弟一反常态，热衷于惹麻烦，一天到晚都是没事找事儿。从李春芳到陈以勤都挨过他的骂，最惨的是张居正，每天都被横眉冷对，心理压力极大。为什么呢？说到底还是一个心态问题。要知道李春芳和张居正都是嘉靖26年的进士，陈以勤是嘉靖23年的，而赵学士是嘉靖20年的。论资历，他是内阁里最老的，他当官的时候啊，其他的内阁同事们还在家里啃书本，现在他虽然也入了阁，却排在最后，连张居正都不如。咱中国都讲究个论资排辈，你要的倚老而不卖老，那实在要求太高。但好在李春芳和陈以勤都是老实人，张居正翅膀没硬，也不怎么吭声，所以内阁里每天都能听见赵学士大发感慨，叹息老子当年之类的话，也没人敢管。现在高拱回来了，排在了最后，赵学士终于找到了心理安慰，开始找高拱的麻烦。可实在不巧，高学士也是嘉靖20年的进士，论资历旗鼓相当，而他也不把赵贞吉放在眼里，混这么多年才入阁，只能说你无能。更为重要的是啊，他的目标是首府，就算赵贞吉不找他，他也要去解决赵贞吉，不把你解决掉，我怎么当老四？很快啊，他就纠集手下的言官弹劾赵贞吉，加上他还是吏部尚书，各级官员一起上，不搞掉你誓不罢休。可赵学士也不是省油的灯，事实上在当时的内阁里，唯一能与高拱对抗的人就是他。因为十分凑巧，在内阁里他恰好分管打手机关督察院。从某种程度上讲，当时的督察院可算是疯人院，里边许多人都是穷极无聊，一放出来就咬，咬住了就不放，一时之间又是口水满天飞。然而赵贞吉没有高兴多久，就惊奇地发现呢，那些言官突然安静了下来，也不再卖力骂人了，不管他好说歹说，就是不动。对于其中奥妙，我们还是请高拱同志来解释一下。 别忘了啊， 老子是吏部尚书，还管经查。要明白啊，这个言官骂人呐，那是要计算成本的，赔本的买卖没人做，海瑞那种赔钱赚吆喝的也着实少见。赵贞吉绝望了，高拱已经胜券在握，但就在此时，一件出乎双方意料的事情发生了。高学士排到了第四，而赵学士也排到了第三，因为啊，陈以勤辞职了。陈以勤实在受不了了，他本来就是个老实人，准备干几年呢，就回家养老。偏偏这二位不让他休息，整天闹来闹去。高拱是他当年的同事，而赵贞吉是他的老乡，帮谁也不好。于是他心一横，不干了，回家。但辞职的归辞职，该斗的还得斗。很快啊，赵学士就败下阵来，收拾包袱回家了。而高拱则再接再厉，直接超越了张居正，排到了李春芳的后边，成为了次夫。全国人民都知道李春芳是热爱和平的，于是大权就落到了高拱的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他应该收手了。然而直到此时，他才终于亮出了自己名单上的最后一个敌人——徐阶。斗争形势是复杂的，斗争路线是曲折的，而敌人是狡猾狡猾的，所以要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必须做好充足的准备，找好突破口，才能一举搞定。而现在这个突破口已经出现了，他的名字叫海瑞。隆庆三年，海瑞啊，终于得到了他人生中最肥的一个职位。哎，请注意啊，不是最大，是最肥。大家同样在朝廷里混，有的穷呢，有的富，说到底啊，是个位置问题。要分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十天半月不见人，穷死也没法。而某些职位由于油水丰厚，自然让人趋之若鹜。而在当时呢，朝廷中公认的四大肥差更是闻名遐迩啊，万众所向。他们分别是吏部文选司、吏部考公司、兵部武选司、兵部武库司。文选司管文官的人事调动，要你升啊你就升。考公司呢，管每年的官员考核，要你死就死，这是文官。武选司呢，管武将人事任命，这个战场上啊，拼不拼命是一回事儿，升不升官又是另一回事儿。而武库司从名字就能看出来，是管军事后勤装备的，不肥简直就没天理了。这就是传说中的四大肥差，也是众人日夜期盼的地方。然而和海瑞先生比起来，那简直不值一提，因为他要担任的职务是应天巡抚。所谓应天呢，大致包括今天的上海、苏州、常州、镇江、松江、无锡以及安徽一部。光从地名上就能看出来，这是一块富得流油的地方，光是赋税就占了全国的一半。而海瑞之所以能得到这个职务，自然也是徐阶暗中支持的结果。对此呢，海瑞也心知肚明，他虽然直却不傻。但如果徐阶知道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事情，估计他能立马跑去给海先生三跪九叩，求他赶紧呐退休回家养老。海阎王就要来啦，海阎王就要来啦。随着几声凄厉的惨叫啊，中国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哎，相信呢也后来者的壮观景象出现了。政府机构没人办公了，从知府到知县全部如临大敌，惶惶不可终日。平日贪污受贿的官员更是不在话下，没等海巡抚到，竟然自动离职逃跑。而那些平时挤满了富商的高级场所，此时呢已空无一人， 活像刚被劫过，大户人家也纷纷关门闭户，听见别人说自己家里有钱，比人家骂的祖宗还难受，高级时装都不敢穿了，出门就套上一件打满补丁的破衣烂衫，浑似乞丐啊。恰巧当时啊，南京镇守太监陆国英天，地方上没人管他，本来还想发点脾气，再一问是海瑞要来了，于是他当机立断，不住了，赶紧走。走到一半又觉得不对，他下了第二道命令，换轿子。按照规定啊，以他的级别只能坐四人小轿。那么就这样的连走带跑的离开了。于是等海巡抚到来之时，他看到的已经是一片狼藉啊，恶霸不见了，地主也不见了，街上的人呢都穿得破破烂烂，似乎一夜之间就回到了原始社会。但这一切似乎并未改变海瑞的心情，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人，该怎么干还怎么干。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张榜公布，欢迎大家来告状。此外呢，还特别注明免诉讼费，并告知下属啊，谁敢借机收钱，我就收拾谁。告状不要钱啊，那就不告白不告了。于是这个司法史上的一个奇迹发生了，每天这个巡抚衙门呢被挤得像菜市场一样，人潮汹涌，人声鼎沸，最多一天竟收到了3000多张诉状。而海岩呢，以他无比旺盛的精力和斗志，居然全部接了下来，且全部断完，而结果大多是负人败诉。这是海瑞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段事迹。然而事实上啊，他所代表的并非全是光明和正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人叫做刁民。所谓刁民又称流氓无产者，主要工作呢就是没事找事儿，赖上就不走，不弄点好处绝不罢休。而在当时的告状者中啊，这种人也不在少数。而海瑞呢，照单全收，许多人借机啊占了富人的家产，自己变成了富人，也算是脱贫致富了。但总体说来，海巡抚还是干得不错的，毕竟老百姓啊是弱势群体，能帮就帮一把，委屈个把地主也是难免的。但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海瑞大张旗鼓的干，却没有人提出反对，也不搞非暴力不合作，极其听话。说到底啊，大家怕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背后的那个人徐阶。得罪海瑞无所谓，但徐阶岂是好惹的，所以啊谁也不触这个眉头。然而随着追究恶霸地主工作的进一步深入，平静被彻底打破了，因为海瑞终于发现了应天地区最大的地主，而这个人正是徐阶。其实徐阶本人也还好，关键是他的两个儿子仗着老爹权大势大，在地方上啊肆意横行，特别喜欢收集土地，很是捞了一把。而徐阶兄不知是不是整天忙着搞斗争，忽略了对子女的教育，也没怎么管他们，所以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所以徐阶同志的深刻教训再次告诉我们，管好自己身边的亲属子女那是十分重要的。不过海瑞倒是不怎么在乎徐阶的教育问题，他只知道你多占了地就要退，不退我就跟你玩命。但看在徐阶的面子上，他还是收敛了点，给徐大人呢写了封信要他退地。徐阶还是很有风度的，他承认了部分错误，也退了一部分地。在他看来啊，自己救了海瑞的命，还提拔了海瑞，现在又带头退地，应该算是够意思了。可海瑞却不太够意思，他拿到了徐阶的退地，却进一步表示，既然你有了这个觉悟，那就全都退了吧，就留一些自耕田，没事耕耕地，还能图个清净，我是替你着想啊。徐阶当时就懵了，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 还是内阁首辅主动退休，准备回家享享福？你要我60多岁重新创业，莫非拿我开涮不成？于是他又写封信给海瑞，表示自己不再退帖，希望他念在往日的情谊，高抬贵手，就当还我的人情吧。可是事实证明，这个海瑞兄的脑袋里大致没有这个概念。这位兄弟几十年的粗茶淡饭，近乎不食人间烟火。什么是人情？什么是欠？什么是还？到此啊，徐杰终于明白，自己混迹江湖几十年，竟然还是看走了眼呐。这位海瑞非但油盐不进，连砖头都不进。他下定了决定，要顽抗到底，并摆明了态度，不退。海瑞也摆明了态度，一定要退。双方开始僵持不下。就在这时，高拱来了。活了这么大把年纪，高拱从来没相信过天上会掉馅饼，但现在他信了。虽然已经身居高位，但他从不敢对徐阶动手。这并非因为他宅心仁厚，只是徐阶地位太高，且在朝廷混了这么多年，群众基础好，如果贸然行动，没准啊就被闹下台了。所以一直以来啊，他都是冷眼旁观。等他知道海瑞正在逼徐阶退田的事情后，立即大喜过望，反攻倒算的时候终于到了。原因很简单，如果用自己的人，大臣们一望即知，必定会去帮徐阶。现在大家都知道啊，海瑞是徐阶的人呢、啊、你自己提拔的人去整你，我不过是帮帮忙，总不能怪我吧。海瑞啊，是一件最合适的利用工具。高拱很快对海瑞的行为表示了支持，并且严厉斥责了徐阶的行为。海瑞呢，得到了鼓励，更加抖擞精神，逼得徐阶退无可退。于是徐阶准备妥协投降了。他表示啊，愿意退出全部的田地。在海瑞看来啊，问题已经得到了圆满解决。然而就在此时，事情又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朝廷里的言官突然发难，攻击徐阶教子不严，而一个叫蔡国熙的人被任命为苏州兵备使，专职处理此案。很巧的是，这位蔡先生恰好是高拱的学生，还恰好和徐阶有点矛盾。事情闹大了，徐阶的两个儿子被抓去充军，家里的所有田产都被没收，连他的家也被一群来历不明的人烧掉了。徐大人只能连夜逃往外地。看起来啊，海瑞赢了。然而事实证明，最后的胜利者只有高拱。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若随风往事不随风，陶然飘落入梦中，前尘多少故事曾翻涌。那夜霜中露正浓，若生离难与他相逢，为死别才能够相然，流水落花比起无情人，也许更眷顾我们啊。桥上谁家雨滴暗飞尘，那年他和她手提盏灯，如果殉情这一次听起来太残忍，他们只是造访一座城，桥下住着一双有情人，桥上来去匆匆的冬雨春，岸边垂柳都长出满腔的年轮，如果路过陌路的情人，他们会不会心疼。生离难与他相逢，为死别才能够相然，流水落花比起无情人，也许更眷顾我们啊。桥下住着一双有心人，桥上的年华似水流无换旧人，今夜谁家雨滴暗飞尘，那年他和她手提一盏灯，如果殉情这一次听起来太残忍，他们只是造访一座城，可 角落，大雨。